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春暖汉花开了、 对， 人的心情要随着这个时节的绽放一起跟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资讯当中啊，访谈当中也好呢，这个国家真的是经常榜上有名， 因为它实在是性价比太高，也太好了， 去过的朋友都说好，而且要反复再去。 对， 今天我们另辟一下西境，这是说的这两个地方并不是这个国家经常去的两个地方。 哎，但是确实已经是越来越有这个 up 往上的趋势啊， 是的， 去的人也很多。 今天呢，带着我和道道一起跟大家去泰国这个国家这两个特殊地方去玩的朋友，是我的美女的旅行博主谢敖敲，欢迎， 欢迎小乔帮主， 欢迎，差点说欢迎自己， 对呀、你应该欢迎一下自己。 我是小乔帮主。 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之后呢，其实我们两个反馈是很好的， 是 对他的谈吐、 感谢 表达， 对，非常的到位， 是的。就跟我们的同行一样， 那当然了，人家自己也做这个电台嘛。 是的，是的， 不敢不敢，向你们学习。 今天要说的是两个地方，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是泰国的哪两个地方？ 啊，对，是这样。其实咱们去泰国应该去过不少地方了哈。咱们这个国人基本上这个 想去 泰国都走遍了、 尤其是我看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好多人都在泰国过的年， 对啊， 也是挺那什么的。所以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是算下来算三个地方，就是泰国北部有三个比较。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的这个，对，北部有三个城市，一个是喀勒府，一个是北漂府，一个是大城府，三个地方， 胸有城府， 对，胸有城府啊。 其实之前我也没听过这三个地方， 这三个地方是朋友推荐还是自己找的呀？ 这三个地方就大城府是之前因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是知道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去那儿的话，你就把喀勒和北漂就都走了吧，因为他们 喀勒这个是没有， 对，他们离得 很近。 他们离得很近，而且也是属于一条线，就北部线就可以走完了。然后我说那就这么设计一下， 问一下 下，就到达大城府这个地方中心嘛，对不对？是从曼谷到还是从哪儿到啊？还是方便？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泰国一般都是会到曼谷作为这个你走 中转 远点。 对，主要先到曼谷，它也比较方便啊，到哪儿都方便。然后到了曼谷以后，我们就是租的车，当然，如果想要去这个大城府啊、喝乐府、北漂府，其实我总体来说，交通对他们这三个城市来说，相对来说不是太方便，还是租车是最方便的。就是如果你要坐船也可以到，你是坐火车，就像这个曼谷到那个大城府是可以坐火车去的，坐火车也是 OK 的。然后或者你是在这个曼谷去坐这个公交车，也是可以到这个大城府、大城和北漂这个地方的。但是我总觉得那个，因为它车程都不算太远，我们开车可能也就一个小时多一点点。所以就我觉得去租车是最方便的。对，因为你还是要再到那个河边，你要看它的时间，或者说你要看这个公交车的这个时间，比较麻烦， 也会浪费时间。 对，我觉得是 你得研究， 大家都会租车，我觉得应该比较方便吧。 是，那你们是租车自己开还是包车，就是让他带你们开过去？ 我们是包车，包了、也是有一个这个向导吧。 向导，发现向导真的很， 向导很重要。 当地人带你玩这件事儿其实是挺好玩的，就是他会给你规避很多你不必要的这个麻烦，而且他有一些他对一些地方的情感，或他介绍起来会很有趣。 对对， 因为他也就是对这个地方可能比较有认知，他会介绍起来很好玩。 是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吧。 对对对，当地人带你玩。 大城府呢，了解到怎么去到这个地方之后，就跟着小乔一起走进大城府哈。大城府大概的样貌是什么？是古城啊、寺庙啊，还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第一眼就是说，不是说第一眼嘛，就是说我对大城府的第一个概念吧。第一个概念是来自于大城府，就是在世界文化遗产上有一个照片，就是那个树抱佛。 树抱佛。 对。这个树抱佛我必须要好好 看看照片。 对，来说一说，给我们形容一下。 对， 这个树抱佛，我可别给人家说错了。 喝口水。 好干啊。就是说，好好说起来。这个大城府最著名的叫古榕树包佛像， 古榕树包佛像， 对， 就是树把佛像包起来了。 对、 那个、 它是被世界遗产这个主题照片就选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都把它这个选择是这样。它为什么受到这个青睐呢？就是它是从这个全球大概900多个这个世界文化这个名单当中选出来的。它是因为在大城府这个叫哈塔寺，哈塔寺它差不多高是多少米来着？反正挺大的啊， 挺高一地方， 对，可高了。 他说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为什么选它？是因为它有一部分是人为的因素，但是它也有很多是自然的因素。 人为因素是维护还是什么呀？ 不是，就是对，后期是维护，不是刻意的。它形成这个树抱佛是完全自然条件下诞生 的， 对，但是后期人要维护它，对 对。 而且那个很多地方的人就很想要来研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特殊的这样的自然形态，所以就大家就对这个东西比较向往。我就是想看看它，我说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我也挺好奇它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就是这些树枝都包围着这个佛头。 是包一个佛还是好多佛？ 就 一个佛头。 对，就一个佛头。 那这个佛头也应该很大吧？ 对，佛头也挺大的。就是因为每到这个地方的人都要就是跪下来，或者 要 俯身，对，你不能跟他是这个俯视的这样状态，对，他一定是正平视的，要不然你就是比他矮，对，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视角状态。包括我们去那儿拍照的时候也是要蹲下来，或者是趴在那儿去拍，不能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也是挺神奇的。 对， 然后他那个佛头我觉得得有差不多，怎么形容这么大？ 半米。 哦，那还就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反正挺大的，哦、因为我没有走很近、嗯，但是我跟他的距离可能也有个5到6步这样的距离，但我目视他已经很大了。 嗯。 然后这个他真的是，我就纳闷，我说这个佛头怎么能在中间？ 嗯。 然后他还是悬空的，然后下面的藤、哦、藤蔓就把它包围起来。 哦。只有佛头没有佛身。 对，没有佛身。 只有佛头。 对，很奇怪，没有佛身， 哦、 只有佛头、 哦。那这还是一个挺奇特的景象。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奇特的景象， 嗯、 所以我们当时是，我当时是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玩，我是冲着这个去的。 哎，导游当地的这个小哥有没有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什么寓意啊？就是藤缠树、树缠藤、缠佛这种，有没有寓意呢？ 他倒是没说寓意， 哦、 他只是说他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 哦、 对 啊、只是这么多年来大家就发现它有， 嗯、 然后这个树抱佛也是算自然奇观了、 嗯， 因为并不清楚它是怎么做到的。 哎呀，大自然的神奇，是不是啊？神功、啊。 对，但是他们就说呢，既然是这样，他又缠着这个佛头，那我们肯定是很尊敬他的。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宗教国家，对，所以他就是说我们都很虔诚啊、 嗯， 我们会对这个地方抱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是 就是敬畏之心吧。 那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干就好，看就好了。 但 是 确实，真的我挺想研究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嗯， 因为咱们一般情况下如果要形成这样，咱们得有个。佛至少 有理有据， 对，有个头放在那儿、 嗯， 然后。 但是刚才不是说也有一部分的人为嘛？ 就是人为在维护， 啊、 现在就是、 哦、人 为 的 维护它、 哦， 对，要保护它这个、 嗯。 但这个形成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 嗯， 也就不知道为什么。 对，这个就是交给我们的考古学家吧， 对， 我们暂时是挖掘不出来了。 对， 开个会什么的哈。 对 对，反正是个遗产了、哦。 对，是文化遗产。我是因为这个去的， 嗯、 去到了以后，其实大城府它这个给我的直观的印象，第一印象有点像吴哥窟的那种建筑。 我知道了， 请问一下 了。对，我跟你说，就是刚才他说这个遗迹的时候， 嗯、 我就一下想到了吴哥先例那边，特别像， 嗯， 就是我去女王宫的时候， 嗯， 对，女王宫呢，他那 你们家的， 嗯，对，我 的 家，那、 嗯、 我要是我们家的就好了。女王宫它也是有好多好多那种树，它、 嗯、 那个树跟榕树都是那种盘根错节的， 对对对， 然后交织在一起，它是一个网状结构。真的，它因为有很多坍塌的那个遗迹嘛， 嗯、 都没有人清理，从上长到下，整个那面。都已经包起来，你分不清石头和那个树根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嗯、 哇，特别的壮观，尤其是你日落时分去，人已经很少了，他快关门、 嗯、 那个时候你再进去，就古墓丽影在那里面拍，就是那种感觉。 哎，对，我也是在 是吧 4点多钟 啊，对，我也是， 嗯，那个时候就我也觉得挺神奇的这个地方啊！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是那种，因为 Ajutia 就是大城府，就有一个 Ajutia 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是很残破的那种宫殿，因为它是在泰国北部，它有一个72公里左右，它叫什么？叫什么？一个巴沙河畔、 嗯、 哦，巴沙河畔， 他站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它是1350年是被缅甸。就是打仗打过那儿了、 嗯、 啊，他是就其实原来泰国是他的宫殿是在大城府这个地方的， 嗯、 对，然后是被缅甸攻打，他们也是有战争了之后、 嗯， 然后这个才转移到别的地方。大城府其实是他们一个老的一个皇宫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这个被打仗过的这个地方的感觉就确实残破， 有疮痍的感觉， 对，非常、哦、非常非常的。怎么说， 就有那种就是颓败的美感， 凝重感。 因为我第一眼看到那个佛头是没有佛头的，它只有被烧毁的那个尖的那种感觉。 对、 嗯、 对。然后我们到了那儿以后，突然一下就凌空就下雨、 嗯， 然后乌云密布，真是瞬时的乌云密布， 更加就在心里那种恐惧、 嗯，我有点 神奇的感觉， 对，很黑暗，然后瞬间那个风又特别的大， 嗯。 然后这个行宫，它其实是在河边， 它应该不在大城府，就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吧？是不是 大 家 有 一定距离？ 20公里左右吧？ 你看、 哦、 都差不多，跟那个女王宫崩密裂、 对，看着特别的那个 名儿太棒，崩密裂， 对，崩密裂， 这个名儿起的是特别形象。 嗯、对，崩密裂你要坐车开将近1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地方。 那个我问问二位那个女子啊，我这作为节目组的老人啊， 嗯、 就是我还挺喜欢佛教啊、佛禅图 啊、 师徒什么、 嗯、 四面微笑的，我就想问一下，就这样一个就是有浓重气氛的一个寺庙氛围里啊、嗯，它是安静的，还是会有些大喇叭放一些那种音乐，让你慢慢的跟着节奏走的那种？ 反正 没有音乐， 我去暹粒的时候是并没有音乐。 你那边有吗？大城府？ 我们连人都很少， 对，还有音药 呢，就非常非常的古朴。 大城府基本上人都很少， 古朴。嗯、 对我们去的时候，可能它虽然也卖门票啊， 嗯、 门票但是很便宜，泰国嘛很便宜、 嗯， 门票的话可能几十块钱， 几十泰铢 也那样了， 哦、 很便宜、 哦哦。 我们去的时候可能就我们这5个人，然后再加。两个背包客的老外，没有人了。 嗯、 对，那个整个 那个景区，那种 对， 凝重的感觉， 没有人。对，然后这，但是我们觉得特别高兴，就是你拍照就不受任何影响， 是的，因为 你就随便在那拍就好了。 是的。 你是夕阳去的时候四点多吗？ 对，四点多。 它会有一个什么关门的时间吗？那块就大城。 对，它差不多五点左右也就关门了。 哦哦、 啊，我们它可因为泰国人也是那个地方也人也比较少去的， 嗯、 所以它关门也挺早。 是， 嗯， 也可能相当于也就比较懒散，可能也没那么紧张。 那除了这个地方，就是大城还有什么可以玩的呢？咱们这个地方是好像比较严肃一点的，还是 大 城相关的？ 严肃的， 周围的建筑物什么风格也是不一样吗？还是就泰式的？ 没有，这就全是 泰式， 全是泰式。 但是它更古朴一点，它没有那么现代，它是完全古朴的一个地方。 那它古朴体现在哪儿？它的房子还有整体的建筑， 只能说是原始， 原始。 对， 真的吗？ 也是那种小小小的那个木屋子那样的，对，它整个都是这样的。而且它那个地方真可以说叫什么？这个鸡犬相闻，千万交通， 这不就是田园牧歌吗？ 对，就是田园风格 啊、 哦。 对，然后主要是其实泰雅城府主要就是这个阿觉泰雅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宫殿， 嗯、 主要是看这儿、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树宝佛，就是这两个地方，因为它也很小、嗯，也没有多大的地方。 大家出去玩对泰国的印象就是哎呀欢腾热闹、 对对 对 灯光秀，那边没有， 对，这边是很古 朴， 可以说很凝重的地方、 哦、 对，甚至可能连小店啊市场啊都没有吧， 不 很 少 少， 是很少倒是。 那作为观光，你到这个地方的话，其实除了感受凝重的这个气氛之外、那泰国其实还有很多鲜亮的部分，比如说小吃啊、街边啊、灯光亮起。你是在大城府待了，还是直接就回去了？ 它是这样的，我们先到了大城府，然后大城府其实你差不多有一天 。 你看，我们早晨从曼谷出发、 嗯， 到了可能中午吃个饭， 嗯， 然后下午观光一下大城府，晚上就可以 返回曼谷， 返到北标， 哦、 我们再到北标府、 哦。 对，所以大城府你也就是如果。我建议大家去的话也就是半天也就差不多了、 哦、 因为它那个景点就是那么一个地方、 嗯、 去看就可以了、 嗯、 啊，顶多是在就是这个皇宫当中有一个就是水上行宫，这个所谓的水上行宫也是就是它会在那个、尤其是我们那天下完雨之后、它这个皇宫是那个土泥黄色，然后会倒影在那个水上很自然的那个风景是、还是挺漂亮的、这个之后完了以后再去看那个树宝佛、树宝佛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地方而已、去看了一下也就可以了，时间差不多就可以去北标了。 反正是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大城府感受一下这种非常不一样的泰国凝重的宫殿 气息。对，分半天出来就可以，分半天就可以，然后就到北标了。 北标府， 北标又是个八百标兵奔北坡， 想起来 是吧？ 北标府，它这个气氛跟这个大城府的感觉是一致还是有不同呢？ 北标府就相对来说要比大城就热闹一些了， 有人了啊。 也怎么说呢？因为北标就没有那么重的 相对 历史的那个感觉、它也是北部地区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而且就是我们去了以后是怎么说它 是一天完成的吗？ 对，不是，是 第二天 到达了北标。 哦、 然后我入住的那个地方是挺好玩的， 就是北标府住的 地方。北标府，对，它是一个小的度假村。那么当时我们还约了这个穿泰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你是可以在这个度假村里去体验这种活动的。然后这个度假村的这个主人他本来不是开度假村的，他本来就是自己可能有这亩地，然后 倒腾没菜。 对，人家说就是玩嘛，没想到要把它变成一个商业。 对，他本来就是好像建了两个房子、然后就邀请曼谷的朋友来玩 宅基地。 对，然后曼谷朋友就是多了， 对对对， 然后越来越多的就来玩、然后他就说啊，那一间两间不够了，那我就再建两三间、就是这样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慢慢的发展成一个度假村。 对，慢慢发展成有七八间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度假村，它、是这样的、然后它这个度假村挺好玩，还有什么泳池啊，这些设备都特别， 就是度假村的样貌都有了哈。 对， 那这个不错。那它的风格是什么呢？也是属于那种泰式的， 它有 很多的植物。 对对对，它、但是它有一点加入了一点西方元素，也不是纯泰式，只是在这个建筑上还是泰式的，但是其他的这个装饰啊什么的，有一些西化了。 是哪个国家多一点的？那是 欧洲国家多一点，对，欧洲多一点， 地中海的，是不是？ 哥特的 啊，巴洛克的，对。 差不多，真的有 北欧的， 各 应该不是北欧， 都有各个风情都有。 度假村的颜色，因为这泰国是个热带国家，当然北部稍微比南部要什么冷一点哈。他们那个色调是什么感觉？那是黄灰白还是什么样？ 反正挺丰富的土黄色， 土黄色， 红色。 然后没有，好像灰色还少， 灰色应该会 很少，绿色比较多， 青绿色 我喜欢，对，我喜欢泰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色彩特别的明艳， 对对对， 就不管你是北部还是南部， 对，但是北部可能比南部的颜色更重一点， 嗯， 哦， 就因为它 北部靠海， 它可能还是有历史和这个宗教元素吧， 对， 是稍微重一点， 那像北标这个，它是有海或者是有河什么的流过吗？ 他们整个还都是那条。叫什么巴沙河吧， 巴沙河 还是那条河 延续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北标府其实主要就是有一个餐厅我还挺推荐的， 好， 这个餐厅就是在大城和北标的之间， 嗯， 因为我们正好这个路途当中中间去了这个餐厅， 嗯， 好像是叫 The Winner 还是什么来，好像是这个名字啊， 哦， 记不得 The Winner 厉害了 The Winner， 嗯， 对 对，然后当时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坐那个突突车， 嗯， 是二百泰铢的那个很便宜的那个突突车，敞篷的就跑过去， 嗯， 去了那儿以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到了，然后他们说你在河边可以找这家餐厅去吃，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去了以后第一眼的时候我们就震惊了，因为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塑料布，就是它有 大棚了。 啊，对，就是我有那种感觉，就是像一个大棚的那种塑料， 那不是采摘西瓜地什么的吗？ 那不是居酒屋吗？ 啊，哎呀妈，居酒屋用大棚吗？ 日本街都有很多那种大棚布置的那种， 对，就是那个厚厚的塑料布， 对， 对， 对， 然后它差不多有三层左右那么高。 哦， 我还说这是家餐厅吗？ 哦， 我就觉得特别纳闷，我说是餐厅吗？ 一打开工厂店。 对啊，因为太简陋了嘛，然后整个 对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说这么简陋是个餐厅啊，结果没想到人家还获过设计大奖。就是你推开了它这个门以后，它是有三个旋转楼梯，而且这三个旋转楼梯是不同方向的旋转的，不是一下子都是这样的， 哦， 它是有从这边方向的，有从这边方向的， 哦， 那它的整个棚顶也是塑料布吗？ 啊，棚顶是露天的， 啊， 露天的， 然后周围是塑料布， 对，特别奇怪的一个， 然后三个旋转楼梯，那它旋转到哪儿呢？它的二楼吗？ 它有二层三层。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神奇。 叫 The Winner， 设计 The Winner。 哦， 这个设计感我觉得特别强，当时感觉特别强。 嗯， 就是我没有想到一个塑料布， 对，一个塑料布。 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塑料布裹的是钢筋混凝土。 对， 嗯， 用餐的感受怎么样？你觉得 是 味道？哦，木质的。 啊，木质的 ，对，它都是木质的。 哦，哎， 这还挺神奇的啊。 是。 这用餐的感觉，北边的还是更纯正一点的泰式的，它没有太多的改良。 嗯。 特别纯正的泰式的风， 那纯正的是什么？偏酸甜苦辣咸哪个？ 更酸辣， 更酸辣， 更酸辣一点。对，而且我觉得咖喱味更重。 嗯， 而且他还吃那种青咖喱， 青咖喱本来就辣， 是绿色 那个，绿的那个 咖喱。 我最爱吃的是黄咖喱。 啊，我也是爱吃黄咖喱， 因为黄咖喱没那么辣，有点偏甜。 对，它是一个清清的那种咖喱。 是的， 然后鸡肉也是偏辣一点。 嗯嗯，用餐环境不错，然后总面的设计也不错。 是， 对，我主要是觉得设计太神奇。 消费怎么样？这个北部的 那太便宜了， 便宜了 是吧？ 泰国吃饭都很便宜。北部 你们这对两个人的话，基本上也就是人均多少？还记得吗？ 人均可能几十块钱吧，没有很贵。 哇，好 便 宜。 嗯嗯， 哎呦我天， 我记得当时要了什么水，好像才几百泰铢，那就很便宜了，100泰铢那就很便宜了。 嗯， 说 小乔每次来我们节目都推荐的是他自己的行程当中一些亮点和记忆。 是的， 刚刚了解的这两个府，人要有城府嘛，要去城府看一看， 大城府， 对，还有那个北标府。 北标府， 北标府这些记忆是到这里还有延伸吗？部分还有 北标，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厦门的，我们厦门的说好不好？ 好，还有厦门的， 是还有厦门 的，嗯。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美女的小乔帮主的旅行达人， 对的分享哈， 分享泰国的小众旅行，下面还有更多精彩的推荐。 啊， found Wonderland, you and I got lost in it.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小乔帮主再次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 这个小乔啊，经常自己出去玩， 对， 最近呢要去北欧几国了， 哇， 对不对？ 芬兰， 对，要去芬兰和挪威的看一看。 天哪，还看一看， 提前 你说这个用词儿， 对，提前祝他一路平安顺利哈。 是的， 我提前祝我能看到极光吧，这个月份。 好好好，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泰国哈，北城府， 北标， 北标 大城府，大 城府。现在来北标的附近，看到那个敞篷呢， 啊，敞篷的， 塑料大棚， 塑料大棚扣的钢筋混凝土， 用餐环境奇特。其实还有延伸的部分，在北标部分。 对， 北标有什么延伸的部分？ 北标还有一个地方，我倒是挺推荐大家。哎，其实如果要是我本身是个内蒙人啊， 哦， 如果内蒙人的话，可能对这个地方就一般了。但是大家 草原，对不对？ 怎么会一般呢？ 因为北标府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国王应该是泰国的老国王。我知道前天去世了。就泰国老公王钦点了一个养牛的这个地方。 哦，怪不得 啊， 对，就是啊， 对。但是他们自己的就是泰国当地的人，他们对这个地方也是挺愿意去的。 是农场， 它是个牧场， 它是一个养牛的牧场。它是1962年的开始发展，泰国才开始发展这个畜牧业。所以这个地方是钦点的。难为的是这个泰国这个国王钦点啊，据说他这个总理还来过，还包括这个泰国的公主啊，也会到这个地方。对，他们会把它做成一个基地似的。 宅基地， 对，这不是宅基地了啊， 养牛基地。 养牛基地。 哎，那我特别想问问小乔，就是作为一个内蒙人，你看过这个牧场之后，跟内蒙的那个，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因为内蒙太大了，全是 这个是袖珍高科技还是？ 对，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倒是觉得呢，他们养的比较精细，比内蒙养的更精细一点。 对， 因为它总共那个牛场也没有那么多牛，它不像内蒙。 当然开饭了，过来了，当然。 对啊，行，现在请啃一块地的草， 1500。 队， 对对对，考完了之后二号地，然后一号地在那找， 有规划那种。 对，它的它的牛场分为几个区域啊、 嗯？ 它第一个区域就是你可以参观它的这个养牛的这个地方啊。 嗯、 第二个区域，我倒觉得他们做的挺好玩的，就是这个像有点像前店后厂，因为它第二个就是它那个你可以看到、 嗯、 到这儿就可以喝它的鲜牛奶， 哦、 然后看它的奶制品是怎么做的，它有一个这个流程可以看的。 嗯、 然后它还设计了一个，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当成这个牛仔的这个区域， 嗯， 做了很多这个娱乐区块。 嗯 啊，然后他还最后有一个露营的基地，在这个地方可以看星星。 哦、 据说那个，因为北漂府它这个独特的这个纬度，它看星 星 也是特别 好。 哦，对，而且它的天空空气都很不错。 找一个良辰美景 啊、 嗯嗯，你一身红，我一身红。 对，那就不行了。 来到第三个区域 啊，来到第三。 牛仔是要穿当地的服装吗？还是 你可以选择、 哦、 对、 哦、 然后他也会给你进行表演，他每天下午都有固定的表演、 啊、是牛给咱们表演，不是我们跟牛互动、啊、 对，有 对、 哦、 你 穿 一身红，哎，怎么听着有万马奔腾的声音什么东西过来了， 这就是互动是吧、嗯、 对，可以在这里互动、 哦、 他说挺好玩的，他说、 嗯、 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其实泰国很多本就是本国的人也愿意到这个地方、 嗯 嗯、对 啊、因为他这个地方可能就尤其是像观星啊这种夏令营，就很多孩子们、 哦，夜晚的时候， 对对对， 很浪漫呢。 嗯， 对， 它比它那个就是像海边什么的看星星，可能纬度还要好。 哦、 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泰国，因为南北不一样嘛。 嗯， 大家都去的基本上都是海边，这个岛那个岛， 对， 很少有人往北部这些 很少 靠海的地方走走。 对，他们自己也说，就是很少有人去到北部这个地方。 嗯、但我觉得北部其实你没除去海的元素，你会把更多其他的元素放大出来。 嗯， 对，你可玩的就多了， 啊、 你就不会再。只关注这个海 的 一个点， 是 的、嗯、 这个第三个过程结束之后、 嗯、 跟牛互动完了之后， 对，跟牛互动、 哦、 这个牧场 闷闷完之后、嗯、晚上看星星是就是你自发的还是有主题性的，比如说哪个点还有什么系列的，还是自己的？ 其实在那边就是这一趟旅行就很自由、 嗯、 它没有就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 不一定， 或者说是有一个行程是这样的、嗯、你晚上就其实我发现就在那个纬度上你看就 你随便哪儿都一样， 住在那儿吗？还是 就住在那儿啊、 哦 嗯、随便看、 嗯、 那个确实是新，怎么说，它这个可能纬度确实很不错、 嗯、 看得很好、 嗯、 也没有说固定的你在这儿看或者怎么样 okay, 不 自发， 对、 啊、 但是它后面有一个山，那个山挺漂亮的、 嗯、 就如果拍照的话以山作为前景去拍星空是很漂亮的， 太棒了，我喜欢有山的地方， 对 对， 是有山的、 嗯、 然后那个山还是翠绿翠绿的山、 嗯、对对对， 漂亮， 我就我特别喜欢就是远山， 对， 然后呢你站在高处望着对面有山谷，然后整个通体绿色， 而且它的山还不是那种高山、 嗯、 就是、 嗯、 哎 小丘陵 起伏的那种山，也、 嗯、 挺漂亮的。 绵长的， 对， 哦、 对， 很漂亮。 就感觉一个一个毛茸茸的，特别可爱，像绿色的窝窝头，一个一个杵在那儿。 挺好看。 它那个地方也不会说太高，上、 嗯、 山上有太高的这种植被， 对、 嗯， 所以就不会感觉那个挺突兀的，还挺好玩的。 这里的住宿环境是什么感觉的？嗯、 这个住宿环境，我觉得是最好的。 有， 对，因为它这个酒店，就当时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嗯、 这个酒店， 这个牧场叫什么来着？ 哎，这个牧场我得回去翻一翻它的名字、 啊。但是只要你说就是有这么一个度假村，他都知道。 唯一的这个、 哦、 一个 就是老皇上亲， 就是有老皇上钦点的，只有这一家， 对 对 对，就那个闷闷啊， 然后对，只有这一家。然后他这个酒店其实它是有一个像平台似的，就开放式的平台。 嗯、 哦。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喝酒啊、 嗯， 或者就是晚上那个宵夜的这个地方， 嗯、 旁边就是泳池，你可以在泳池边游泳边这个 喝酒，喝一杯东西哈， 对， 到位、 嗯，特别的有情调， 嗯， 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两个就餐的这个餐桌是专门镶嵌在这个泳池当中的 啊、哦，固定的是吗？ 对，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泳池当中去吃饭，哦、我觉得特别浪漫。 哦那个就在水里、 哦、 就在水里啊， 对， 是有两个深入进去的一个圆盘式的， 然后给你放一个荷花小灯， 哎 飘过去， 对，然后当时他设计的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他在你的这个可直观的范围远处他给你挂的，其实白天看是一串串灯啊、 嗯、 白天看就是串灯、 嗯、 但是晚上他把那串灯全打开了以后，上面是星星，下面是那个灯幕、 哦、 巨好看、 哦 啊、嗯，然后他放的是那个水上都给你打的是那种泛的蓝光， 好漂亮， 就整个是天景是一色的。 我跟你说，就这个小灯啊，特别的有气氛。 对，白天其实看 真的就那一串一个电线上面挂着几个灯 泡灯，对， 就那个串儿。 就是串灯， 对，就跟那个串一个道理嘛。 因为当时我们是白天就是逛完了嘛，晚上我们直接去的，去了以后我说真漂亮这地儿哈。白天去看，哦，原来就是串灯， 对， 人家这个，而且它是在那个玻璃镶嵌在里面， 哦， 它还有那种星星点点的反光，那种光晕， 哇，好棒啊！ 对，就晚上去特别美，白天就不好看了。 是，你看到晚上的地方跟白天还是有些区别的， 对， 还有区别的， 晚上那串才能看见。 对，而且它这个地方你还可以攀岩，因为它其实是个度假的地方， 有山， 对，它你可以坐攀岩，然后你可以山地自行车。 哎呦，好棒啊！ 对，就是山地自行车， 对，户外的， 这个都是这个。度假村酒店 对，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提供的， 太棒， 因为它是个纯的北部的度假的地方。 哎，这次我去菲律宾嘛，去一个谢里登度假酒店，人家有越野四轮越野车穿越丛林，那个也很过瘾，全是爷们儿的行为，那种大四轮车真的是穿过废旧的森林里面躺着水，噼里啪全是泥那种的，特别 safari 啊！ 哎呀，我的天哪！ 这边这个没有这么狂野， 它就山地车。 这边适合我们女性， 对， 女孩子 小车骑骑那个小山地，因为它是那种丘陵山地，也挺好玩的。 其实那个就是可以随走随停， 对，这就无所谓了，你自己高兴就好。而且它这个整个园区里边有马呀、牛啊，还有就是羊驼， 小羊驼。 对，羊驼 发型真的是一片 是的， 对，它都养着呢，所以你就到每个区块去找他们玩就好了。 其实作为家长，因为你们两个都没有小孩子，然后我是有小孩子的爸爸， 我们还是孩子。 对，问一下，如果是带着孩子去这个地方玩的话，其实也能找到很多乐趣。 太好了，我觉得很多孩子都会喜欢那个地方。 对，我觉得这地方特别适合小孩或者说亲子的， 对，亲子 的 特别好， 对吧？ 你还可以带他，比如说你观完星，你还可以带他骑骑车呀。啊，然后爬一爬小山，不用太高， 对， 你爬一爬也挺好玩的， 牵着他的手， 而且这个地方所有的设施，游泳，包括它这个每间房间里面都有浴缸，这个浴缸都是那种，就是你在一个平台上，这个浴缸在这个平台里， 可以， 哎，非常 很高档，我觉得这个地方， 对啊， 很高级。 哎，泰国本来它就服务业是出名的， 对， 全世界都是出名的，所以它的服务也到位。 看来这个八百标兵奔北坡这个地方， 北标啊，得去，这个 得 去。 北标我觉得它是很放松、很舒服的、 休闲的那种啊。刚才说有三个地方， 对， 这第三，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介绍的是越来越好玩，越来越有趣的范围比较广。 哦，对， 第三个 我还忘跟你说了，北标还有一个树屋，你们也可以住一下。 树上 啊，树屋， 对，树屋， 这也是在度假村里吗？ 在度假，对，就是在这个度假村旁边。 是几间那种吗？ 对，有几间，有四五间吧，我。看着是，但是大人可能会窝着点 小 对小孩还可以啊，小孩我看尤其是小孩愿意 是可以住宿还是游玩的，就住宿的可以在里面住是吧？ 我觉得你还是玩吧，因为有点窝憋着，对， 其他的那个城呢，刚刚是北标，还有大城，下一个是什么来着？ 喝乐府， 对， 反正那 喝了 那家， 你得喝点酒去。 俊子就跟我说他们家乡那个和乐嘛， 啊，和乐 就一个吃食嘛，那晚上就觉得那个大葱面条压出了一地。 哦， 他们还跟我说是那种用铜培去领那个和乐，入丸子呀、甜蒜碎末啊、鸡蛋皮，挺好吃的。 啊， 这个贺 乐，这应该不是一个吧？ 不是， 这是音译过来的。 这个贺乐府其实它，我觉得它像一个就是路过你停一个中转的地方，因为如果从北标直接 出去， 对，它没有那么大，这个更小， 一站， 对，贺乐府更小，而且贺乐府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就是。旅行的话就只能是路过就可以了， 但是你提到它肯定有亮点在。 对，它的亮点就是当时我们去了一个葡萄庄园，应该叫The Great Home Billy， 好像是这个名称啊，是这个 Home Billy， 对，是这么一个名称。这个葡萄庄园据说啊，在泰国特别出名，就是泰国的红酒都是这个葡萄庄园。 了不得了，来红酒。 对， 这个 红酒庄园，而且这个红酒庄园为什么我推荐？是因为这个红酒庄园，你可以吃，咱们都知道，咱们国家有什么全鱼宴啊、全鱼宴啊、豆腐宴， 特色。 对，我觉得它那叫 全葡萄 宴， 哦，葡萄宴。葡萄的各种吃法， 对，就是论葡萄的各种吃法。 哎呦，怎么做？ 除了这个做酒之外，像它的葡萄树叶子、葡萄叶子也可以吃 啊， 叶子都不放过。 对，我当时第一次吃到由葡萄叶子做到的东西。然后像它所有的就是它这个里面吃的这个炖鱼、炖鸡什么，都是用葡萄作为这个辅料或料汁的，所以它都会有这个味道。包括糕点、甜点也都是葡萄， 跟爆发的功能一致。 啊，是 消臭， 薄荷的悲惨一生， 对， 对 很一致，味道基本上，而且他那个吃葡萄叶子的那个方法特别神奇，就是把葡萄叶子他都一个一个，我第一次吃到葡萄叶子，就是一个一个拿出来以后，他要在里面放上三粒那种坚果，这种坚果有你可以随意放，像比如放蔓越莓呀、啊，或者放什么，你自己来搭配， 包起来， 对，包起来，然后再浇上他那个葡萄汁儿、吃到嘴里特别清爽， 真的呀， 对， 很香。坚果是香 的，对对对，特别清爽，然后再加上那个果的那个山，当然果子你可以自己来选择你要加哪些、 这就是小的饭包， 对 对 对， 然后它就一个小玻璃杯给你放这么一片儿，然后你就来去选择吃，我觉得这个挺新鲜的， 清口啊， 对，很清口，我吃的确实有点像薄荷那种， 对，有点，因为它里面做鱼啊、做什么就加那个提味的东西， 对 对, 对，你想葡萄啊，原来葡萄叶子是薄荷的味儿，哇，葡萄瞬间身价大涨， 葡萄架下飘过来花仙子的歌声。哎呀， 对，花仙子在那等着呢。 哎，刚刚说葡萄宴哈、你知道全鱼宴、全鱼宴都是非常多的花样。你刚刚说酒，然后这个小叶饼，还有什么类似的东西？炸的、蒸的都 不糕点，就是 糕 点做的也是葡萄， 甜 对甜品的、也是。而且泰式的甜品都是有点泛甜，就是酸甜酸甜的那种。 对对， 然后他还做的那种很糯糯的那种感觉，也是挺好吃的那个，然后吃起来凉凉的。都是我确实就是觉得有点像薄荷的那个。 整餐有肉吗？除了鱼，就是鱼。 鱼和鸡比较多， 鸡肉和鱼肉， 它会有一个烤全鸡， 烤 全鸡也是葡萄味儿，我觉得。 就 它可能 是 有一个什么料是全都是用那个葡萄汁液做的。 那个说到酒量这个我这个业余生活很 就爱喝点酒， 单调，我就想喝点酒呀、尝过了那准子给我推荐一些酒啊。泰国这个红葡萄酒它味道是什么样子？你那个小啊、 葡萄酒你这么专业，我怎么能说我怎么 喝？你的口感是怎么样的感觉？是干红吗？ 因为它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纬度造就它这个葡萄。偏甜 哦，甜一点、 对，我喜欢 女孩可以喝一些。 我喜欢这种甜 我也是，我受不了酸的， 有糖的那种。是是 对对对，我喜欢这样的。 了解了解。 但是好多人都愿意喝那个 干红。 对 对， 其实正经的葡萄酒好像一般都是发 是那个 酸一点啊、 它好像有前味后味，但是我觉得我喜欢这种甜一点。 那挺好。 对我们俩握手，我不是一个人，所以我从来不喝红酒。 对，然后你还可以看他，就是陪他会告诉你我这个是怎么酿造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全过程都参与其中， 挺好的。 你还可以就是去他那个酒窖里、酒桶里，你就看吧，你想喝哪个年份的。 所有的酒都是有甜味的。 我喝到的那三种 都是有甜味的， 都挺甜的、 照顾女孩的感 觉。哎，其实我对葡萄庄园整个的这个庄园的美景倒是比较向往和感兴趣。它那个 热呀， 是吗？热， 热。 你是几点去的？12点吗？ 我是中午1点多钟到的 啊，那是最热的时候。 对，然后他们就说你先看一下，你先参观一下。而且这个地方它是有的时候会举行一些婚礼，就它确实是像欧洲的庄园了，那整个是。它有几个这个小山坡，就是。做了这种像咱们国家那种哎呦那种心形啊， 拱眉 可以在那儿拍 金拱眉， 对，拍婚纱照啊什么的，它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 把那个尾巴给我拖长一点啊， 尾巴 拿过去，那种感觉。 对对，然后包括婚礼也会在那边去举行，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是去采摘了一下葡萄，去了葡萄庄园嘛，你肯定要采摘一下。 对， 没想到那么热，太热了那个葡萄庄园里，然后我就觉得工人好辛苦。 哎呀，因为就是看很多的那种纪录片也好，电影也好，还有照片拍到的葡萄庄园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那种， 是 吧？ 大的。 然后就尤其是你等到下午，可能阳光会稍微往下一点的时候，会特别美， 而且它 有那个光晕打下来， 有7-8种不同的葡萄。它每一个区块有不一样的， 大小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 对，他就说他要根据它的甜度，还有根据这个葡萄的种类来去筛选， 当然 哪些做哪些。 这款就是小蜜蜂啊。 反正挺多的， 大头， 对， 那感觉 不同的味道都有。 一般酒店啊或者什么庄园会结合起来，有时候城堡有时候自己盖的，这块你住在里面了吗？ 我们没有这次没有住在这， 单独的观光， 因为所以我就说赫勒府其实不太大，它主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 服务区， 对，也就可以看一下 红酒 服务区， 但是你也差不多要花个半天左右的时间在那儿， 对对对， 因为你毕竟要吃那个像全葡萄宴，你要等一段时间，然后你可以逛逛整个这个庄园，它会有那个电瓶车带你去逛，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这个庄园是我们就是专门去，还是说路过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么一个庄园的大牌子？ 你要专门去这个地方， 你要专门去。 对，如果你路过喝乐府的话，你肯定要去这个地方。 哦， 对，但是如果你不路过的话，就无所谓了。 哦，这个酒有成品可以带回来，那种成品的酒 可以 有的哈， 可以，而且他们还支持，就直接给你送到国内。 你看看现在， 哎呀，现在简直是太棒了，这物流 是不是、 哎、太到位了？ 那支付也很方便。 支付宝、微信， 对，支付宝、微信， 你看看泰国朋友的对我们这个消费的这样一个顺畅性。 嗯嗯， 泰国现在真的是太爽了， 真的太爽了。就这个服务， 嗯，对，服务特别好，确实服务特别优质。 嗯， 哦，对，他们还可以在葡萄庄园去享受 SPA， 就是葡萄精油 SPA。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葡萄籽那个是护肤的一个特别 抗衰老 好的东西， 特别好东西。 对， 葡萄籽 SPA 怎么整法啊？就 葡萄籽油 扔进去， 就是提炼的精油， 人家是葡萄籽榨出来的油。 因为之前上有很多葡萄酒酿造的纪录片，有些老式的就是厂房啊， 直接上踩， 对，用那个 啊，是的，是的， 他们也是那样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它还挺多普的， 它有机器的，但是你也可以去体验它那个。 我们游客都可以用脚去踩， 请先洗脚。 对，很好玩，很好玩。 嗯， 就这趟经历，我们了解泰国其实有好多，其实每一个地区，作为老去的那些朋友啊，就是都去过打过卡了之后，像这种旅行家啊，旅行达人就要。分享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 对吧？ 今天分享三个地方都挺特别的， 嗯， 大城、北标和喝乐。 是的， 嗯， 我是觉得就是北标和大城，大家如果要是去泰国的话，你抽出个一天半的时间走一下北部也是可以的。 是的，哎，我觉得其实如果要是去到清迈，因为清迈也在北部，它离那个大城近吗？ 啊，不太近， 不太近， 中间隔了曼谷，应该是清迈在下面， 哦， 他们在上面，对， 哦， 还是他们不太近的。 哦， 嗯嗯，我们期待着这个下次小乔来说，他们刚不去芬兰吗？ 嗯嗯嗯， 这芬兰也有很多朋友介绍过。 哦，对， 他眼中的芬兰和北欧几国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的，芬兰和挪威哈，祝你这次看到极光。 哎呀，我希望谁 是就奔着极光去的是这次。 其实我们这次就是要追极光， 嗯， 主要是 极光之旅啊。 嗯，但是可能月份不太， 稍微有点晚， 稍微有点晚 了，往后 了，对，有点晚了，所以。但愿吧。 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地方12月份都有可能看到极光，就看你们这个人品到底受了。 再说了，就算看不到极光，你看这个当地的当地美景也是可以的呀。 而且还有当地的看极光的天气预报，每天都会说哪个地方高频率发生。 对，我也希望能够可以看。 是的， 是吧？这个春天来了啊，我们带着一颗喜欢旅行的心啊，善待自己啊，然后去分享给别人是一件非常好的行为。 对， 希望我们的小乔帮主有时间多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是的， 我也希望。 也祝这次北欧之旅一切顺利啊！ 一切顺利， 谢谢。 葡萄酒挺好。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Good for a weekend.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down in flames. You can tell me when it's over, if the high was worth the pain. Got a long list of ex-lovers, they'll tell you I'm insane. 'Cause you know I love the players, and you love the game. 'Cause we're young and we're reckless, we'll take this way too far. It'll leave you breathless, or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Cherry lips, crystal skies. I could show you incredible things. Stolen kisses, pretty lies. You're the king, baby. I'm your queen. Find out what you want. Be that girl for a month. Wai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Oh, no.